开业意味着什么？开业就意味着有钱拿了。雷少爷亲了手里的文件一口，说道： 太好了，我欠你的钱看来马上就能还上了。对了，日子定好了没有？你打算放在什么时候啊？ 在燕郊宣布动工前开业。 没必要吧，这俩地儿隔了108000里，分属两个区，消费客流完全不重叠，燕郊多热闹也影响不到这边吧。 秦锦城眉头略皱，说道： 我不是怕影响，我是怕今天的事只是一个引子，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等着我们，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影响到别的地方的产业。 雷猛的眸色沉了沉，说道： 你是说你怕他们拿我们两家生意做文章啊？ 有可能。 那还是早点吧，别给他们动手的时间。 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你赶紧看看，让邹鱼去盯一下内部装修，争取这个月把店铺铺起来，下个月月初立马开业。 行，我通知他。 即便没去公司，俩人也忙到天华灯初上时才停下手中的笔。雷蒙打了一个哈欠，说道： 收工做饭。程哥哥，我饿了。 好，做饭去。 夫妇二人手牵着手下楼做饭，日子过得温馨又舒适。到了夜里没再折腾，相拥而眠直到天亮。秦锦城是被电话吵醒的，睁开眼睛就见到雷猛站在床头跟人直吼： 你说什么？卑鄙，简直太卑鄙了。你先什么都不需要说，我先看一下新闻。 雷猛挂断电话，便看到秦总正用深黑的眸子盯着他，立马贴过去亲了一口，说道： 是不是吵醒你了？要不要再睡一会儿？ 几点了？ 刚过7点，你要不要起床？ 什么新闻？ 秦锦城翻身起来，走进浴室前问了一句。雷猛拿着手机的手微僵： 没什么，我会处理的，你赶紧收拾吧。 秦锦城深睨了他一眼，没多说什么的进了浴室。雷猛长长的吁出一口气，早上接到邹瑜的电话，说是有媒体报道他跟秦锦城的关系暧昧，在公众场合举止亲密，疑似那种关系。具体的报道他还没有来得及翻看，但单从邹瑜发过来的照片可以看出来，是有人盯上了他跟秦锦城。有一张照片是亲吻照，虽然不是接吻，但两个男人互相亲脸，兄弟情怎么都说不过去吧。他们俩人虽然都算不得是什么出名的人，但雷猛的名声向来不太好，加上秦锦城这几年风头正劲，如果真有人拿这事儿做文章，真不知道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。这几年虽然社会风气比过去几年开放不少，但国内依然不允许同性注册结婚，所以雷猛倒不担心这些，他比较担心秦锦城的反应。雷猛自己无所谓，公开还是不公开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，但秦锦城不同，他有家人，有要顾忌的东西，而且一直以来雷猛都握不准他的态度。如果秦锦城还没有想好，甚至是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，这事儿之后会不会影响到俩人之间的感情呢？会不会让他……雷猛不知道，也不敢想，只有在不惊动秦锦城的情况下，自己偷偷地把这事儿给处理掉。雷猛迅速地拿过手机，点开那篇报道，浏览了一遍，看完微微的蹙眉，这种被出柜的感觉让他极度的不爽。 怎么着，他的性向、他的男人、他的生活，那都还没有轮到别人来指手画脚啊。文章下面的留言褒贬不一，有很多说恶心变态骂他们的，也有什么说这是个人选择，表示尊重，当然还有一部分表示支持的。不过目前的情况是骂他们的人居多。列蒙扫了一眼这篇文章的转发次数，短短的几个小时已经转发了不下20000多次了，简直要了命了。他正打算给邹宇打个电话，秦锦城从浴室出来了，他慌张地把手机塞进兜里，站起身看了男人一眼。 怎么了？ 秦锦城伸向衣柜的手一顿，转过身看着他。雷猛抬手挠了挠头皮说道， 没什么，我今天没时间做早饭，咱们出去随便吃点吧。 不用，时间还早，一会儿我下楼做。 说完又看了雷猛一眼说道， 过来。 干什么？ 雷猛撒谎的时候喜欢摸鼻子，比如现在。秦锦城伸手把他拉到自己身前，平视着他的眼睛说道， 出了什么事？ 没出什么事儿，我们俩不是天天在一起待着吗？我能出什么事儿？ 秦锦城笑了一下， 我问你出什么事了吗？雷某，别瞒着你陈哥哥，快说。 真没有。 雷某睁开他抓着自己的胳膊，转身背对着男人。秦锦城伸手勾住他的腰，往自己的怀里一带，低头在他的耳垂上轻咬了一口。 小萌萌，你不想说陈哥不逼你，但要是被陈哥哥知道了，别说246了，星期天也不会放过你。 听到这种话，照雷猛的性子该是要笑对回去的，可现在他却笑不出来，也没有对他的心思。 秦锦城，我问你个问题。 你问。 你想过我们以后吗？ 雷猛微垂着眼睛没有转过身，声音很低，仿佛是在问自己一样。这个问题他何尝不是在问自己啊？两个男人的将来，那两个男人的以后。 为什么要突然问我这个？ 秦锦城的手在雷猛的腰上轻轻地捏了两把，似乎是觉得不过瘾，干脆掀开他的衣服钻了进去。雷猛抓住他的手说道， 不突然，一点都不突然，从我跟你在一起那天我就想过了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公开的事儿？ 秦锦城顿了一下，转过雷猛的身体让他面向自己说道， 这种事顺其自然就好，没必要刻意去做什么。 那如果我们的关系被人曝光出去，你会怎么样？ 雷蒙咬着下唇，一错不错地盯着秦锦城的眼睛。男人低头在他眼睛上亲了亲，说道， 曝光就曝光了，我们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 你真不在意？ 在意什么？你吗？我在意的。雷蒙，我爱你不是说来玩的，你为什么要担心这种事儿啊？两个人谈恋爱，难道不应该是开开心心、顺其自然的？我没想过要去刻意公开的事，也没想过要隐瞒的事。如果你想公开的话，我愿意配合你。反之，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我们的关系的话，我也无所谓。 不，我怎么会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？我只是担心你的家人。你知道，我已经没什么好在意的了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人能阻止得了我的想法和我的行为，现在只有你，我只在乎你了，所以我不想把你变成跟我一样的孤家寡人。 秦锦城伸手在雷猛的脑袋上揉了一把，一脸温柔宠溺地说道， 怎么会是孤家寡人呢？这不还有你吗？ 你别打岔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 放心，我家人都很开明，他们会支持我的选择的。 秦锦城是那种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，从小到大，从军到商，基本上没让家里人操什么心，一直以来也没动用过家里的势力，所以自然也没什么决定是要被家里人反对的。对于跟雷猛在一起这件事儿，他相当然的觉得家里人会跟以前一样支持，并且默认他的选择的。